请掀开经本，地藏本愿经轮观第十四面，轮观第十四面倒数第二行，这是玄义最后一段判教。我们先将这个文呢念一段。第五，判无上醍醐为教相者，凡言教者是通途之言，但有指挥分判辨数戒名为教。四教义云：通言教者以权理化无为义，说能权理化转悟心，故言教也。我们看这一段，这一段先说明什么叫做教。要用现在的话来说，教是教学，就是辨别这部经这门课程应该在什么时候学习。就像我们学校主管教务的人来排定课程，把它排在哪一个学系，排在哪一年的学程，而世尊当年讲经说法确实没有这个意思。判教是后来祖师大德们为了便利教学而做的，但是佛法呢是圆融的所以决定呢不能够执着古德这种说法他的说法有好处，如果执着呢，那这个作用啊就恰恰相反的，不但不能得其利益，反而受其害了那么此地跟我们说明凡是说教，教是一个普通的名称教就是教学。那么它的意思有指挥，有分判，有辩说都是叫教。指挥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指导有指导分判辨别呢，这个诸位都很容易懂得那么这个都是叫教你指导别人是教人，你给别人分析判断也是教人你给人辩论解说还是教人，都是属于教。在天台四教义里面说呢，通言教者以权理化无为义这个意思说得非常好。说能权理世尊当年在世完全用言书，没有文字记载，文字是后来做的这个工作佛灭度之后弟子们感到佛的教诲确实有利益于一切众生， 如果凭口传，时间久了必定有错误啊，所以以讹传讹这个事在所不免啊，古今中外都有这个现象，难以令后世人呢生起信心，所以就以这个文字记录就变成很有必要了。这个弟子们才集做集结的工作，啊，集结也是整理，啊，把佛这种种教诲也用文字记录下来，传之于后世，啊，这个集结的故事，诸位也听得很多，在此地不必耽误时间了。文以载道，啊，这是中国古人所崇尚的，啊，言语文字所说的道理，现在人讲的真理，啊，有理就是现在人说的真理，真实的道理，啊，真实的思想。所以说能全理，那么说教的目的在哪里呢？目的是在化转悟性，这个是教育的功能，教育的目的啊。我们学佛发心出家做佛的弟子，我们的使命就是续佛慧命，传佛的教化，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这是我们唯一的使命。我们到这个世间来就干这桩事情，除这桩事情之外，别的事情不是我们所干的。啊，慈善救济的事情很多。啊，这个社会慈善事业是不是我们做的？不是的。啊，我们要做大慈善事业，我们要做根本慈济的事业，但是救度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啊，世间人所做的那个慈善事业，小事业啊，没得吃啊，把拿一点食物去救济他；没得穿，拿一点衣服去救济他，小事啊。啊，我们这个慈济是济大事，转化无限啊，化。变化，转变啊，这里没有说人心，说悟性，说人心啊，那九法界只度一法界；说悟性呢，九法界全包括了啊，悟能包括人，人不能包括悟。啊，所以这个意思广啊，也就是今天讲的一切有情众生，这个物质啊，物质包括了一切有情众生，我们要帮助他做一个大转变啊，要帮助众生将迷惑颠倒转化为觉悟正知正见，这个教学才有成绩可言啊。 转迷为悟啊，化邪为正啊，转染为净啊，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总纲领啊。我们要帮助别人做个转变，首先我们自己的做个转变，我们教别人呢就有信心。如果自己都没有转变过来，我们教别人呢就没有信心，言辞就不肯定，模棱两可啊。为什么呢？自己信心没不具足啊，所以必须自己要做个转变，所以自度而后才能度他了。这个度就是转变啊，就是此地化转这两个字。佛给我们说的真理总原则总纲领，青年法师在轮观里头第一句就说过，一念心性啊，一念自性，净虚空变法界是一念自性变现出来的。华严给我们说，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谁的心呢？自己的心。谁的识呢？自己的识。所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呀，不是别人呐，没有别人呐。你如果能够承认了，你能够肯定了，你就做佛了。佛跟凡夫差别就在此地，佛承认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凡夫不承认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不承认啊，不承认就是凡夫之见，邪知邪见；承认了是佛知佛见，正知正见啊。但是要凡夫承认，那可不是容易事情啊。为什么呢？凡夫迷得太久了，无量界一直迷到今天呢。你今天把它彻穿，说出事实真相，他不相信啊。他能够相信啊，也是我们在讲习当中讲的那两种人。一种是过去生中善根福德因缘非常深厚啊，你给他讲他相信他承认。另外一种人呢，说对这个经教熏习的时间长啊，这个所谓是深入经藏深解意趣，这种人给他讲他相信啊，他能承认。不是这两种人就难了虽然是难，佛绝不舍弃一个众生啊，可以教导的众生佛不舍弃，不可教导的众生佛也不舍弃啊。你要问他为什么，佛知道啊，不肯接受的教导众生，背叛的众生，还是自己心现身边的，还是跟自己是一体的，不是自己 星星之外的嘛。法外无心，心外无法嘛，所以才有同体大悲呀、啊，无缘大慈啊，这是真爱啊，啊，大爱啊，迷的人没有啊，觉的人才有啊，啊，迷人总是围绕着情，情是迷啊，诸位要晓得叫迷情呐、啊。啊，就是智啊！啊，智是真的，真的是永恒不变。情会变，啊，那个情是千变万化，绝不稳定，啊，智是稳定的，啊，永远不会变。凡夫跟佛菩萨的差别也可以从这说，佛菩萨理智，凡夫感情啊，怎么样能够转情识为智慧啊？相宗标榜的转识成智，识就是情，就是转情识为智慧，都是做个转移，做个转变啊。下面就说得更明白了啊。古言教者，底下转化有三义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懂，一定要非常认真地去学习。第一个，转恶为善；第二个，转迷成解，啊，解就是悟了；第三，转凡成圣。这是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才是结果，才有成就啊。前面两个阶段因地，第三个阶段是结果了，得修因正果了。诸位仔细看，第一句是戒，戒修。第二句定慧呀，啊，第三句这在正果。转恶为善，善的标准是戒，戒的根本是五戒十善。必须要遵守，必须要做到啊！做不到要生惭愧心，要忏悔业障啊！一定要做到啊！你第一个做不到啊，第二个没份呐。这个三条就像三层楼一样啊，转恶为善是第一层啊，转迷开悟是第二层啊。你没有第一层，哪来的第二层？啊，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将五戒十善义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玄作纨绔目的就在此地 古时候人心淳厚，风俗善良，外面诱惑少，人生活在安定之中啊。修行正果，在环境上讲比我们现在舒适啊，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对于修学来说非常不利啊，外面的境缘诱惑的力量太大太大了啊，说实在话了，如果没有深厚善根，怎么能够敌得过诱惑？诱惑是什么？魔啊，八大人觉经上给我们讲的四类魔事啊，第一类的五阴魔，诸位想想五阴魔的真正意思在哪里？五阴怎么会成为魔？五阴是讲这个身的 肉身这个物质是色，有情众生呢是心物啊，心色活合而现的这个相啊。那么心法受想行识啊，所以五阴就是讲我们这个色身啊，心色活活这个东西，它怎么是魔呢？诸佛菩萨也要示现色身才能度化众生呢，诸佛菩萨是不是也变成魔了呢？你呀，爱惜这个色身，这就是魔啊。所以说五阴魔就是自私自利啊，念念都为这个色身着想，这个五阴就变成魔了啊。你如果晓得这个，像心经上讲的照见五蕴皆空，这个就成佛了，这就不是魔了。你看转魔就成了佛了，这转变呢啊，这个心，这个色心活活的这个东西，它就成佛了。然后我们才真正明了啊，说魔是他，说佛还是他啊。佛跟魔呢，一念之间，一念转变了，魔就是佛啊。所以我早晨跟大家说过，魔也很可爱啊。魔也并不是不好啊，一念觉了他就成佛了嘛。我们要帮助魔成佛啊，要帮助自己这个魔成佛啊。如果自己这个魔不成佛，外面的魔就会干扰你啊。魔跟魔志同道合嘛，你就受他的影响，就受他的干扰。第一个了，要搞清楚啊。第二要的烦恼是魔啊，烦恼是什么？我们中国人讲七情五欲啊，世人对于七情五欲都生贪爱。 贪爱不到的时候又生嗔恨，看到别人得到的又生嫉妒，你这麻烦不麻烦？这个叫魔啊。第三种私魔，私魔是什么？我们修学还没有成就，寿命到了啊，那么这一生的功夫说老实话了就白费了，这个是折磨，这是大障碍啊！所以聪明人要觉悟，人决定会死，哪有不死的人啊？有生必有灭嘛。我们知道我们的寿命有多长呢？不知道啊。你就要把握着每一分的光阴，要去干了生死出三界的大事，那你是觉悟。这个事情刻不容缓了，我们的光景不多，不是无限长的。怎么能够懈怠？怎么能够放逸呢？你以为时间还很长？你看看这些古今中外的这些预言，都说99年是世界末日啊！我们看到昨天报纸上登的头条新闻，俄国总统叶尔钦说了，欧战很可能爆发。他提出警告啊，希望美国能够再考虑啊，不要轻易发动战争啊，怕的是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少事情。所以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的时光，那你就是觉悟。你认为来日很长啊，今天没做还有明天，今年没做还有明年，你就迷了，你就错了啊。所以要勇猛精进，尤其处在现代这个时代，第四种啊，天魔所指的就是外面的环境，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啊，那不是我们自己自分上的，是外面的。前面三种啊，五阴烦恼死都是我们自身的，本身所居住的。我们说别人是魔，自己是魔都不晓得了。所以要转变，先要转变，把自己转变过来，然后才有能力转变别人。从哪里转起呢？转恶为善。那个善恶佛给我们定的标准十条，好记。杀生是恶，是大恶；不杀生是善，是大善。不但不杀生， 还要想到决定不恼害众生，善中之善呢、就是说绝不因这个众生呢因我而生烦恼，众生因我而生烦恼，我就对不起众生了，我就造了恶业了、那还能够害他，还能够杀他吗？这是我们要做个转变。往往我们有心无心，有意无意，造成许多众生因我而生烦恼，这是我。我为什么做恶呢？没有别的，自私。这个自私有的时候自己并没有得到利益，他心不平，你被嫉妒障碍，你人家嫉妒我们在破坏人家好事，障碍别人好事，自己有没有得到好处？没有得到。没有得到为什么干的是嫉妒心则干，是什么发有什么发生啊？不晓得这种做法的时候是真正是损人，决定不利己。人家受的害小啊，自己受的害大。尤其是三宝，我们在几十年当中亲身所体验的，我们想弘法，想帮助别人，遭遇的阻力不知道有多少啊！来自哪里呢？来自我们同道啊！这是古人讲的同行相济呀、来自于我们同道啊，来自于我们佛门各个道场啊，我们想弘扬正法，他们不喜欢啊，口里面所说的跟他所作所为啊完全相违背啊，想种种方法了来障碍来阻扰啊，我们还是认真努力的去做，当然我们做的效果成就就打很大的折扣了，但是只要认真努力啊，用真诚心护持正法，续佛慧命，利益众生，我们用真诚心就感动这些魔王，希望这些妖魔鬼怪啊也能回头护持正法。只要我们以真诚心对待他们，无私无欲的心来办事，久而久之妖魔鬼怪也会回头。为什么呢？他有佛性，他不是没有善根，太有善根，他是业障习气太重了，障碍了他的善根。我们绝对不能责怪他，我今天早晨送这个澳洲的古兰能跟李居士，我在桌上跟他们讲啊， 我们帮助一个我们欢喜的人，我们很快乐；帮助一个敌人，帮助一个冤家，会更快乐更欢喜。这种喜乐你们体会不到啊！啊，他们两个能够听得懂。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讲仁者无敌呀，一个仁慈的人永远没有冤家，没有对头，没有敌人。他给我做敌，我不给他做敌；他恨我，我爱他；他陷害我，我帮助他。这是菩萨了，这是同体大悲也。我们晓得魔也是自一念自信的，佛是一念自信，魔也是一念自信，佛跟魔平等的，我们以平等心来看待，以平等心恭敬，以平等心供养。转恶为善了，天天去思维，天天去反省，去检点，我们这一天当中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善不善，舍善五戒就是标准，不要搞太多，太多了记不得。就用这个标准呢来衡量，来检点，来反省。找出来之后改过，勇于改过，天天反省，天天改过，反省发现自己的过失，给诸位说，这就是佛家讲的觉悟了。你不迷了，你觉悟了，你能把你的这些过失改过来，真修行了。下联句老居士讲的真干，真正把自己的毛病改过来，这就是一个转变。修行人要从这个地方做起，时时刻刻想到我还有没有恶的念头，还有没有作恶的这个行为，作恶的这个动机。这是第一层的转化。第二层呢更进一步了。所以这个第一个是持戒。持戒是转恶为善。更进一步破迷开悟了。那我们舍弃第一个，从第二个做起，行不行呢？给诸位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呢？你那个恶的习气，恶的念头，恶的行为，如果不能改过来，那是你的迷根呐，你怎么会开悟？不可能嘛！所以在佛法里面说，给诸位说，有一念分别执着，你就决定不可能开悟。你什么时候开悟呢？你把你的分别执着放掉了，你就开悟了。 再不执着这个五蕴是自身。什么是自身？净虚空变法界是自身，一切众生是自身，你就开悟了。这是事实啊，这是真相啊。啊，我在讲习跟大家做比喻啊，我们这一个色身啊，在我们整个生命当中啊，生命是一体的，就像身体的一个细胞啊。虚空法界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今天迷失了这个细胞啊，它独立了啊，它不承认是整个身体的一部分，那就叫迷。什么时候觉悟了？哦，整个身体才是自己。一真法界、十法界，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自己。那是什么？一念自性啊！告诉你，一念自性所现的，一念自性所变的，那还是各一层啊！已经说得很接近了，还不够透彻啊，还各一层啊！真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念自性。性相不二啊！古人用金做比喻，以金作器，器其皆金啊。金比喻一念自性，法界众生比喻器相，比喻器啊，器就是金嘛，金就是器嘛，金跟器怎么能分家呢？然后我们再恍然大悟啊，原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一念自性。一念自性在哪里？所以宗门开悟之后啊，讲了一句话了，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呐。那随念一无，无有不是啊。你看禅宗的公案，问你一念自性是什么啊？干湿觉也是一念自性。明白的人，其如的人懂得，你一个举动一言一笑他给你做证明，没错。这个见解叫入佛之境，叫佛之佛境啊。入佛之境的人就做佛了，这才能转迷成解。所以转迷成解的基础是转恶为善啊。说老实话，能做到转恶为善，这个人决定不躲三恶道。能够转迷成解的人，他就有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的机会了。那就看他的本愿了，他要有愿决定超越，超越之后啊，那就转凡成圣了。这是教育啊，这是教学啊，我们要记住啊，诸佛菩萨干这个事情，我们今天跟诸佛菩萨走，学习诸佛菩萨也干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三种转化，先转自己，再转别人。啊，那么这个意思明白了，下面再说。经地藏大师现身六道，于四不可说，用四细谈复原，随机说教，化转悟性，大概不约此三。这说明地藏菩萨做到了，他本身做得非常圆满，所以他能够帮助别人。我们看全经所说的确确实实是这三桩事情。现身六道是真的，啊，绝对不是说地藏菩萨只在地狱，啊，做幽冥教主，啊，其他国道就没有了，啊，不是的，六道通现呐，菩萨慈悲也，地狱最苦啊，所以对于地狱最苦的众生，又特别关心他。啊，多照顾他一点。其实他的心是清净平等的。那么此地讲，于四不可说，这是天台家讲的。天台家这个说法是根据《涅槃经》说的。《涅槃经》说六不可说，天台讲四教，把六不可说浓缩成四不可说，配藏通别圆。第一个说生生不可说，这是藏教，藏教说能生的因缘，所生的诸法皆为实有，所以叫生生。这是小乘教义。这个说法呢，一般众生很容易接受。为什么呢？随顺俗地而说，也就是随顺世间人的知识所讲的，这很容易接受啊。那为什么说不可说呢？讲到究竟处啊，就说不出来了。虽然这个东西摆在面前呢，有因缘呢，那因还有因呢，打破砂锅问到底，那都问到最后就没办法说了。由此可知啊，世间人真的是迷惑啊！他能肯定眼前这个事，再往前面一推呢，就不知道了。再往后面一想呢，也不知道了。其实眼前这些事情他又何尝了解的。第二呢，这是通教，通教是讲生不生不可说， 通教讲能生所生都是当体皆空，所以说生不生。般若经上讲的最清楚，因为金刚经上讲的，能生的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三心不可得。佛在经上常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能生的心不可得，所生的一些无呢，无实都是缘生的，没有自性，缘起性空啊。无有自体，所以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能生所生都不可得。这个是了解事实真相了。这个教义前面通小乘，后面通大乘，所以称它做通教。第三个叫不生生不可说，这是别教。别教说真如不生之理，他生十法界差别之思，所以叫不生生。这个道理说的比前面更深入一层。真如确实是不生，不生为什么会生出来呢？生设法界这个差别之下，我们说一个浅显的比喻，心呢、咱不要说真心妄心啊，我们只说凡夫所讲的这个心，心里头没有梦啊。可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会做梦。那梦确实是心变现出来的，但是心里头确实没有梦。心里要有梦的话，每天晚上梦应该一样的啊，那怎么会起变化呢？你一生当中天天做梦，从来没有两个梦相同的。从这个比喻里头，诸位去细心去体会，真心里头确实没有相，真心里头确实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本来无一物啊，为什么会变现出设法界一真庄严？这个东西怎么变现出来的？我们不知道啊。佛告诉我，这些东西从无明变现出来的。无明怎么来呢？无明因真心起来的。无明呢，好像我们一个人在这个光之下，人身是真如，是真心，那个灯照的那个影子，那个影子是无明，那个影子是一身而有的，所以离开真如没有无明啊，无明是依真如而生起的，怎么生起呢？迷了真如，所以相宗讲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那个一念不觉非常微细， 我们决定觉察不到，极微细的那个一念妄动。所以无明的相是动相，一念心性的相是静相，是极静的。虽然以无明变现出十法界一真庄严，你要是带着无明，你看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是动向妄动。如果你要是破了无明，你看十法界一真庄严即灭相，清净即灭相。这就是佛在经上所说的相随心转。我们凡夫看到像动，佛菩萨看到像不动。凡夫看到这一切现象，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虚空法界矿物又成住坏空，这叫通常讲四相。诸佛菩萨眼睛里头没有，没有这个思想。所有一切法不生不灭，所有一切法常住不变，我们见不到，他见到。什么时候你见到了，你就是无生人的菩萨了。无生人看到我们现前所有一切法不生不灭，清净庄严。人是同意的意思，肯定的意思。佛肯定，我也肯定。佛是这个说法，我同意。你就是无生人的菩萨。无生人的菩萨，人王经上讲的，下品无生人七地，中品八地，上品九地，你什么时候能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恭喜你，你最起码也是七地菩萨了。仔细看在生灭当中看不生不灭，